这两滴水，活一大把盐，活下去还也来个味道啊！ 要你这么说，我的嗓都冒烟了。 我们走到红山口，遇到了民团的埋伏。罗班长为了保护中马，牺牲 了。什么？ 这么说，你们没有见到格桑图斯姐姐？ 是那心肝要忘，不不不，兄弟喝洒有枪刀，我既是炊事班长不要点刀，鬼气水我不怕，枪林弹雨弹雨枪林山高，龙山远山高，当我的恩情难大报，为革命为同志，我说是忘争这个世界啊。 反动派借刀杀人，我们要坚持党的民族政策，和藏族同胞一道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。 政委， 同志们，老班长的血不会白流，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。情况十分严重，师部命令你马上去见格桑图斯。敌人为了维持他们挑拨离间的阴谋，千方百计想杀害驻马，所以没有藏胞方面做接应，我们很难送驻马上山。你的任务就是说服格桑图斯做接应，然后我亲自送驻马上山。是，金明同志，你的任务是十分艰巨、十分危险的。政委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请格桑图斯和吉仁叶吧来到红军的驻地。 金门连长，这是我给阿妈的信。 住吧， 请勿动手。金明， 姐姐。 祝你成功。 Thank you. 守灵，这里没有狼吗？我要为你唱歌，安慰你，安慰小号手和为我而死的罗班长，在天明明。

从军一时困难不尽量，害得你也跟着我们我东厂走马，有什么心事对我讲啊，是不是思念家乡想老娘啊， 姐姐你看我离开家乡已经15天了，我阿妈还不知道我的下落。 驸马你看， 转过几个小河湾，越过几座大山梁，再烧几天跋涉苦路，就能回到你的家乡。你的母亲和他母子倚门而望，等待着红军送回驸马姑娘。 请听马太演唱的《高原风景极目望》。 再请听新凤霞演唱的《格登太子》。 白雪。

飞八百里，烟火冲天，在天上找不到云一天，在地上找不到半点清泉，只渴得他们师徒汗流满面，渴得那沙僧八戒白龙马围着唐僧打转 转。哎，你够 怎么 说是啊， 我想喝猴呢， 想喝猴，张开金睛火眼往山上看，忽然间乐得他把跟头翻。 哎，为什么为什么怎么翻跟头啊？ 你们可知道小孙猴他把什么发现？ 看见什么了？ 看见什么了？ 看见什么了？ 我告诉你们，有几棵酸枣树长在山岩，红溜溜的酸枣四宝珠，酸溜溜的，酸溜溜的，立时口中就不觉得渴了个小酸枣，半青半红，又脆又甜又有点儿酸。 哎，同志们，你们谁吃过小酸枣啊？ 谁吃过呀？ 都不说，我小的时候吃过。 我吃过。 小酸枣，滴溜溜的圆， 滴溜溜的圆， 红彤彤的挂满悬崖边， 红彤彤的挂满悬崖边。 听众朋友，老一辈评剧演员演唱的评剧《金沙江畔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。Thank you.